冷璇。一进入现场，冷璇就捂住鼻子。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见到案发现场的尸体，但此刻仍然无法适应。很年轻啊，小冷。凉凉将手搭在了冷璇的肩膀上。不过干这行，这种场面有的是，慢慢就会习惯的。凉凉是一位年仅31岁的年轻警官，就年纪而言不比冷璇大多少，身上却透着一股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老练与沉稳。凉凉是个富有正义感的行动派，脑子也好使，因此短短几年之间就在警队立功无数，破获多起重大刑事案件，很快就晋升为副队长。在警队里，凉凉算得上仪表堂堂，不长不短的头发总是梳理得很整齐，浓密的眉毛下是一双有神的眼睛，鼻子高挺，棱角分明，皮肤黝黑，从某个角度看还有点像日本影星织田裕二。他是个很看重人际交往的人，在局里每当案件涉及某些刑侦之外的专业知识的时候，他总是能第一时间请到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协助破案，这都靠他平时人脉的积累。凉凉环顾了一圈这间20平方米左右的单居室出租屋，屋子里相当凌乱，衣服、袜子、饮料瓶乱丢一气，地板上还撒着许多张稿纸。凉凉又抬头观察悬吊着的尸体，男子体型偏胖，脖子上套着一根麻绳，绳子绑在吊灯的支架上，但男子的脚并没有摔倒的椅子之类用来垫脚的东西。小王，什么情况？凉凉向小警官询问。是这样的，梁队。小王咽了咽口水，有些紧张地向梁警官报告，死者是一名全职作家。名叫冯亮，平时靠给杂志社撰写推理小说糊口。前几天房东联系不到他，今天过来一看，发现了尸体。 推理作家。 梁警官摸了摸下巴。尸体被放下来以后，法医对其进行详细的检验。当法医掀开死者的衣袖时，凉凉注意到死者的手臂上布满了针孔。他蹲下身子，仔细查看起这些细小而密集的针孔。梁队，死者可能有吸毒史。法医做出了判断。与此同时，几名鉴定人员也在死者家中找到了几根针管。凉凉点了点头，随即走到门边，看见地上有一根扭曲的插销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他指着插销问。 哦，梁队，当时这间屋子的房门是从里边插上的，发现情况不对劲以后，房东找了几个邻居一起把门撞开了，这才发现了尸体。 小王翻阅着笔记本如实报告。凉凉捡起变形的插销仔细端详了一番，的确是因为外力撞击毁坏的。接着他走到窗前，窗户向两边敞开着，一阵寒风吹入房间，不禁让他哆嗦了一下。凉凉注意到窗户外面安设着牢固的防盗铁栏，栏杆并没有损坏。 密室。 凉凉扫视了一遍整个房间，在确认过除了门和窗以外现场并没有其他出入口以后，他得出了这个结论。凉凉转过身向默不作声的冷璇问道， 小冷，你怎么看？ 冷璇思忖了半天，即便穿着警服，冷璇的面容依然显得稚气未脱，白皙的皮肤，透亮的双眸，精致的五官，美女的每一个特征冷璇身上都能找得到。因为其出众的外貌， 来到警队之后，冷玄受到不少男同事的青睐，但冷玄对此总是不以为意。脾气倔强的他更想通过工作中的表现来得到众人的认可。 我觉得这是一起谋杀案。 冷玄大胆地说出自己的观点。 哦，何以见得？ 冷玄走到屋子中央，指着刚才尸体下方的地板，因为现场没有垫脚的东西啊，我想凶手杀死被害者之后一定想伪装成上吊自杀，于是他用绳子将尸体悬吊在房间的天花板上，但是大概是一时匆忙，凶手忘了给死者准备垫脚物，就这样离开了现场。 伪装自杀却不准备垫脚物，那这个凶手也太弱智了吧。 凉凉揶揄道。况且房门从里面是反锁的，窗户也装上了防盗栏，凶手要怎么离开呢？ 那我就不知道了。 冷玄有些不高兴，他反问， 那梁队您觉得呢？ 我初步推断这是一起自杀案。 凉凉直截了当地说出了结论。 自杀？那死者是拿什么垫脚的呢？难道是悬空把自己挂在绳子上？ 冷玄提出了最大的疑惑。凉凉微微一笑，指着地板， 死者垫脚的东西其实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庆文的悬疑小说《凛冬之关》，由陈光演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啊，我懂了。 就是这撒了一地的稿纸。 凉凉一语道破天机，死者将一厚沓稿纸垫在脚下，就成了一个临时的脚凳。当时死者就踩在这堆稿纸上，把脖子套进吊灯上的绳圈里，实施了自缢。而现场的窗户一直打开着，昨天夜里风很大，死者完成自杀以后，风从外面刮进来，吹散了原本叠起来的稿纸，脚凳就这样消失了，只在现场留下了这一地散乱的纸。说完自己的推理，凉凉随意从地上捡起几张稿纸瞄了几眼，这上面估计都是死者创作的小说原稿。 可是明明有椅子，死者为什么要用稿纸垫脚呢？ 冷玄继续提出疑问。凉凉思索了片刻， 这或许有某种寓意吧。死者从一个作家堕落成瘾君子，也许是毒瘾突然发作，又没钱购买更多的毒品，痛苦之下他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而将自己的小说原稿垫在脚下，可能认为这些作品也是自己人生的一部分，想借由他们去往那个世界，在那儿重新找回一个作家的尊严和信念吧。 第一次从凉凉嘴里听到这样的话，冷玄感到有些不可思议，但对瞬间就解开密室之谜的凉凉，冷玄还是由衷的佩服。周围的警员也纷纷投来敬重的目光。冷玄还没从警校毕业的时候就听过凉凉的传闻，这个人对付匪夷所思的怪案奇案专门有一套，现在看来果然不是盖的。最后看了一遍现场以后，凉凉补充道， 当然了，现在就得出自杀的结论还是太武断了，必须找到支撑这个结论的证据。 他转而对警员小王吩咐说， 再仔细搜查一下现场和死者的电脑，看看是否有遗书留下。哎，还有，将地上所有的稿纸重新叠起来，看看高度是不是能让死者够到绳圈，同时让鉴定科在纸上找找死者的脚掌纹。另外，死者是不是真的是瘾君子，还要回去到解剖尸体以后才能盖棺定论。 很快 鉴定人员就在现场找到死者手写的遗书，这起作家死亡案也顺利告破。回到局里之后，法医确认死者的确有长期吸食毒品的习惯，调查人员还在现场找到的针管里检测出一种高纯度毒品，这是近几年才出现在市面上的新型种类。梁亮立马将这个消息传达给缉毒组的同事，他们最近一直在调查这批毒品的来源，这对他们来说或许是一个有利的新线索。案子告破以后，梁梁和冷璇在办公室里吃起了泡面。 现在怎么作家开始都吸毒了？想不通。 冷璇吸了一口面条，感慨着这起自杀案。 这很正常，一些明星不都吸毒吗？现在的人，现在的社会，我们都看不懂，做好自己就行了。 梁梁不以为意地说着。 不过一个推理作家死在密室里， 这倒挺有戏剧性啊。 哎，我原本以为密室杀人这种东西只有小说里才有。 但是你没见过世面，现实中这种奇怪的案子多着呢。像好几年前发生在昆虫研究所的一起杀人案，现场的门窗都被胶带贴死了。 梁队，你是不是很擅长破这种案子呀？ 因为不想听梁梁滔滔不绝，冷璇打断了他的话。 我只是认识不少这方面的专家，学了几招。 梁梁自鸣得意地说着，接着一口喝完碗里的面汤，露出满足的表情。 这方面还有专家啊？ 冷璇刚想追问，办公室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。冷璇放下泡面，接起桌上的电话。放下听筒以后，冷璇脸色大变。 梁队，青浦湖心公园陆家宅发生命案。 数辆顶灯闪烁的警车停在陆家大宅的门口。讽刺的是，这是多年来这片荒凉之地第一次这般热闹。冷璇刚下车，就对前方泥泞的地面望而生怯，生怕弄脏了自己因为工作新买的皮鞋。而边上的梁梁却无暇顾及那么多，他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往案发现场。梁梁知道，那里有一个死去的人正等待着他为其昭雪，刻不容缓。绕到宅子后方，一间稍稍高出地面的地下小屋映入眼帘。此时陆家人全都围拢在小屋的入口处，一位年迈的老太太坐在轮椅上，表情呆滞地望着小屋。在如此寒冷的室外，身后的女佣生怕老太太着凉，不时地帮她盖好身上的小毯子。 这地方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宅子，还住了这么多人。 冷璇轻声感叹， 这你就不懂了，比起市中心啊，这儿空气好多了，反倒更适合居住。 梁梁转过头回应。两人在一名警员的带领下走下台阶，跨过一个低矮的门槛，进入地下小屋。这间屋子是陆家的地下储藏室，平时用来存放酒和粮食，最近因为要修缮一直空闲着。储藏室大约十多平方米，阴暗的屋子里只有一只天花板上垂下来的灯泡照明，漆黑的砖石墙壁给这空间带来无限的压抑感。冷璇刚踏入储藏室，脚下突然踩到一个酒瓶，险些摔倒，幸好边上的梁梁将他扶稳。冷璇定睛一看，地板上居然丢满了空酒瓶，一些酒洒了出来，在地上形成了几滩印记。要不是地上那具尸体表情狰狞，还真会让人产生躺着的只是一名醉汉的错觉。阴冷的地板上，尸体呈大字形仰躺着。死者是陆家的长子陆仁，现年60岁，尸体的两鬓可见几道白发。梁梁蹲下身子，和法医共同查看死亡状况。老练的法医开始对尸体进行最初的检验工作，他仔细查看了尸体的面部和体表， 包括口鼻、指甲等，随即给出初步结论：死者眼结膜有点状出血，嘴唇和指甲有紫绀，下身有大小便失禁现象，口鼻呈扁平状，周围有皮下出血。除此之外，尸体没有任何明显的外伤。初步推断，死因是压迫口鼻造成的机械性窒息，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捂死。法医在死者的面部上方做了一个按压的动作，应该是有人拿着什么东西用力捂住死者的口鼻，导致他窒息而亡的。捂死，能知道是被什么东西捂住口鼻的吗？凉凉看了看尸体周围，现场好像没有类似的凶器啊。目前还无法确认，得回去从死者的口鼻里找出提取物才能做判断。法医将尸体翻转过来，开始测量尸体的肛温。另外，死者的嘴里有浓重的酒精味道，死前应该是喝了不少酒。凉凉又看了眼满地的酒瓶，继续问：死亡时间呢？根据肛温、尸斑和僵直程度，初步看来死亡超过12个小时，被害时间大约是在昨天半夜1点到3点之间。这时身后的冷璇小声对凉凉说：这个路人我认识，是个很有名的慈善家，经营着一所慈善机构，专门收留流浪儿和孤儿，新闻一直有报道的。 好人不偿命啊。 凉凉对着尸体做了一个双手合十的动作。 不过梁队，这陆家到底什么来头啊？为什么会住在这种地方？ 冷璇好奇地打听起来。下集当中，为了进一步调查清案件，凉凉询问了被害人的家人，但是当他询问陆文龙的时候，陆文龙似乎有那么一点点不是很配合。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，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。封闭的地下室，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，悬吊的木屋，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。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，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。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，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？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，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，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。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倩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《凛冬之关》，欢迎收听。 听众朋友们，我是朱旭，今年88岁了。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，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。 这个角色啊，他始终是个活人，他在生活着。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，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，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。 濮存昕他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，只有朱旭身上。蓝天野说爷爷的表演方式，天生的松弛，天生的自然。 千人一面容易得，一人千面几回稳。举手投足都是戏，功成名就仍平凡。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，老爷子朱旭，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。8月31号起，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《纪实传奇》，敬请收听。